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刘若英导演首秀《后来的我们》，一方面票房高歌猛进，一方面却又被质疑票房造假而导致恶评。昨天，国家电影局依据国家电影专资数据平台的数据，对近几日退票信息进行了分析，初步认定《后来的我们》退票情况确有异常，具体问题还在研判当中。电影《后来的我们》片方昨晚发表声明，称电影《后来的我们》对发生的退票异常事件高度重视，并全程关注事件进展，希望彻查到底，水落石出。同时感谢观众对电影的关注和喜爱，请各界人士继续对电影《后来的我们》予以支持和监督。刘若英工作室昨晚也发表声明，表示感谢电影局的发声，称刘若英工作室高度重视退票异常事件，并会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尽早查明真相，使刘若英的导演作品早日回归到更纯粹的电影讨论之中。舞台剧《阿 Q》明天将在中间剧场上演，法国导演米歇尔·蒂迪姆导演的这部话剧采用了编创的手法，没有剧本创作，而是直接采用了鲁迅先生的原作，其中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处理。民族歌剧《伤逝》明天在保利圈上演，明天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逝世28周年纪念日，歌曲《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都是他的作品，经典民族歌剧《伤逝》也是他的代表作。明天的演出由女高音歌唱家王莹、男高音歌唱家王传月演绎。五一小长假，京城老字号的餐位预订火爆，不少店面纷纷推出新菜品和优惠活动，招来顾客，提升顾客群体的消费粘性。请听报道。 五一小长假期间，像曲园酒楼、同春园等老字号名店雅间已经订出8-9成。除了人气火爆，不少老字号的夏季新菜也是纷纷出炉。马凯餐厅推出了小炒赤松茸，同春园推出了三鲜扒猴头菇等菌菇菜，峨眉酒家也推出了夏季时令新品。峨眉酒家厨师长毛春和介绍， 根据咱们季节嘛，推出了几道，一个是小炒鸡胗，还有那正在推的藿香牛肉。藿香知道有一种药叫藿香正气丸嘛，比较清凉什么的，所以说配菜里边，一个是咱们里边加什么青蒜，味儿不非常好，还有孜然芝麻鸭肉、薄荷牛肉这两个菜，薄荷是它清凉的，在夏天呢，老百姓能够爱吃。 除了丰富的初夏新菜，部分老字号还利用社交媒体增加消费体验。烤肉季经理鲁先生介绍， 现在很多年轻人爱用抖音啊、朋友圈的方式，然后让人家看见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结合了这个，攒一个赞够了以后，我们有一个170块钱的一个套餐券，包括这个传统的烤肉，有潘肠肉条，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清汤菊花豆腐，这些都是一些功夫菜，让年轻人更多的通过这种渠道了解老字号。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受空中切变线的影响呢，今天前半夜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明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呢要注意防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因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是13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的，各位，接下来请您收听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话剧当归特约播出。曾荣获第14届大学生戏剧节最高奖项金刺猬奖的话剧当归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聚焦逃离北上广及逃回北上广的社会现象，汇聚了中戏知名导演王小凡、实力编剧张晶晶等重量主创。本次更有铁路文工团资深老戏骨陈立实力加盟。购票电话400-635-3355，优惠详情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 一家老澡堂的兴衰史，一帮发小的人生旅途，一场荒诞不经的梦，一种无法言说的现实。看似简单的生活琐事，却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独特文化。或许现在它濒临消失，但那些回忆是一代人心中最宝贵的财富。今晚演艺群会带您走进话剧澡堂，了解澡堂里的人生百态。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池子里的茶馆澡堂这样一部话剧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当京味音乐这一起来啊，我们得把今天几位也请出来啊。 哎， 马上请出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本剧的编剧导演何宇凡，何导，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欢迎何导， 欢迎何爷。 嗯，对，哎呀哈，这那接下来接下来这两位爷您介绍吧。 啊，成嘞， 好， 我们来这个欢迎一下剧中哈、啊、扮演胡大爷的孔孔，欢迎您。 北京文艺广播这演艺群英会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孔孔。 哎，欢迎您啊。接下来这位帅爷啊， 还有剧中扮演这个赵德东的张欣欣张爷，欢迎您。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欣欣。 哎，欢迎啊。其实这个刚才在我们把这个几位嘉宾接到直播间的时候，这个一起聊了聊天，哎，就觉得他们这几个人啊在一块儿，就你坐在一块儿，你就听他们闲聊，就觉得就是段子啊， 就有梗出来， 就有剧啊。 哎呦， 所以我们让那个何导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剧，这个一共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构成啊，先说说。 这戏呢实际上来说就是它比较有特色，它是一个12个男人的戏。 哦， 12个男人，然后发生在一个这个北京的一个老澡堂子里，然后经过了大概有20-3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有这么一个时代的一个变迁，这样的一个故事。 今天就来了仨。 对， 我现在好好奇另外九位 是吧，他们的这个人员构成也非常有意思。孔孔给我们说一下，先说一下孔孔，你这个名字啊，就是听说是当时还是小学一个绰号是吗？ 对，不是小学，我先纠正一下你的读音啊，不是孔孔，是孔 孔， 孔 孔啊，孔 孔，其实 孔孔， 其实这个是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同学给起的外号，叫到现在了，然后也欣然接受吧，然后。 这为什么会有人给你叫这么个名字呀？这是这样，他那个孔啊。是很恐怖的恐啊！ 对呀、 啊， 谁叫外号叫这个呀？你初中时候干了什么？ 就是因为叫这个才是外号呢？谁会给谁爹妈会给自己孩子起这么可怕的名字？ 你是当时真的做了什么事儿吗？让同学们觉得你很可怕吗？ 忘了，全忘了。反正当时在学校可能也是问题多点吧，然后那个大家可能 关系近吧，关系近才互相起外号。 哦， 觉得一开始是确实叫孔孔，不知道谁把第二个孔改成这个。 哦，这一开始确实叫孔孔，后来叫孔孔。好，那我这没读错，开玩笑啊。 罄竹难书的坏事儿，最后叫成了恐怖的恐啊。 对，那个其实这几位啊，刚才说了，我们这一共有12位男演员，来进行这个表演。然后呢，人员组成也非常的有意思。我刚才在外面数了数，感觉一共是有6位北京籍的演员啊，其他6位全是来自于东三省的，是这样一个构成吗？啊， 是， 嚯，那你们当时是就挑人的时候就是这么挑的呢，还是真的就 是 误打误撞？ 不是，因为就说这按说哈，这戏本身它是一个北京澡堂子戏，它这个澡堂子里以前那个澡堂基本来说都是熟客，都是老北京。 嗯， 然后我其实找的时候还是本着说这个，以北京口音为主的这样的演员来找的。但是呢，就说这个，因为其实现在找纯北京口音的，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演技啊又比较好的。 哦， 这样的人是比较少的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拼了拼，然后大概就是能说，就是说北方听起来，然后他能接近北京话的这样的人，然后也，所以就是大部分都是东北的，是这样的， 这口音还真的是演老北京戏的一个难题。但其实我也有一个想问的哈，就说这澡堂呢，好像一般对80后来说印象没那么深刻，但看几位主创人员年纪都不大呀，那怎么会创作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张欣欣已经开始憋，就是嘴里已经开始憋笑了，我跟你讲。 没有，其实还成，我80年以后嘛，83，我小时候还真的就是跟着我爸我爷爷，就是每周去泡澡堂 的，所以你还真的是泡过澡堂子的。 对啊，对 对，因为其实呢，那个就是我们就是还算是就是都是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都是大概40左右，我是70后这样的啊。然后那个这个小的时候还都是在包括那个大院啊或者什么都有这个澡堂子，然后都泡过，是这样的。 不容易，感觉这个记忆马上要消失了，因为他们是算是85前。还是小的时候的记忆，其实85后9095后可能压根儿就没去过澡堂。 对对，因为那个等于说就是尤其那种老澡堂啊，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大部分都是洗浴中心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东西，所以就是说那个以前的那种记忆，而且都是尤其都是一个厂里的一个胡同里的一个大院里都是熟人，你能在里头然后相互的他有一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其实就是说这种的场合现在就基本上很少见了。 现在你们据你们所知还有这种老式的澡堂吗？ 还有啊，我们这个澡堂的这个原型就是这个在那个南苑机场那块有一个这个双鹰堂啊，这双鹰堂呢是它应该是1915年还是16年开的。所以到现在应该是也有100年了。但是现在呢，其实他也是跟他那个南苑宾馆来合着，然后来做这个生意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是它里边的那些建筑啊，就是那个构造啊，还都是看起来还是一些老的那种样式的东西。 还是老澡堂的味道啊。 对对对。 那个孔孔，哎呀，我怎么老叫他孔孔？孔孔，哎，你说吧，你也有过这样泡澡堂的经历？ 有 也有是吧？ 对，小时候跟着长辈去泡。当然刚才咱聊聊，刚才我没打断，就是我觉得现在90后或者95后也不能说都没去过吧，肯定还有那些有这些习惯的老一辈带着这些孙辈的人去 啊，去泡过。 不过真的是凤毛麟角了，那可能 对，是有这习惯的。 但是现在那个清华池算老字号，他到处开分店。我就是因为告诉你们，因为老何这个戏，我后来去清华池办了张会员卡，充值了，我现在就是去清华池。我都不去洗中心了，就是基于进那个里头，它还是不太一样。它现在洗中心很多是那种连锁消费，而澡堂不是，澡堂还是比较纯粹，就是洗澡这么点事儿。我感觉那反而效率高了，虽然说感觉老北京澡堂呢会是一个效率慢的一个地方，大家一在那儿会一待半天。其实现在来看，洗中心效率还不如老澡堂。 洗中心主要还是休闲，让你 放松，对，它算是休闲娱乐这一块了。 对，你可能它里边会有很多的其他的，打打台球啊，玩玩其他的东西，它可能让你在里边耗一天都有可能。 但是其实老澡堂也有这种，但是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说比如说社交啊，然后就像说在这 这茶馆里啊、为什么说叫像池子里的茶馆啊？ 哎， 啊，它就是说这个跟这茶馆很相像，它也是一个社交场所，但是不同的是我们是光着的。啊，不穿衣服的， 哎， 所以呢，这个可能比这个穿着衣服大家更这个赤诚相见啊、 哎， 这么一个感觉。 而且有时候把这个衣服脱了，伪装去了，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是干嘛的、或者怎么样、 对，反正是这样的话，也都比较熟悉，然后也聊得比较开。 哎，哎其实说到，因为我确实我没有泡过这种澡堂哈、我对澡堂的老北京的澡堂的印象还是来自于姜文有一个电影， 对， 叫什么来 着？ 姜武 、有个叫洗澡。而那个电影， 他那个电影就是在那个双阳堂那儿取的那个景儿、 也是在那儿。 对，所以他们那儿呢，现在那个有那个大的那个照片都挂在墙上，就是当时他们取景照片啊什么的那些东西、 哎，所以这样的话，那个那爽，你如果说到这个对于老北京澡堂，你有对什么事情最好奇？ 我吧，就是我因为我是在南方长大的，你知道南方人每天都洗澡，所以我一直有点接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没有隔间的那种，就大家一块儿洗澡、我唯一感受的一次是军训的时候、当时我们军训是那种大的澡堂，然后一堆人 的那种 对一堆人跳进去开始洗，洗完之后再出来、 嗯、 哎，我当时就觉得这需要我一个突破心理的这种过程、就一时半会儿还真是有点接受不了那种感觉、哎，但是想一想，如果你是习惯那种感觉，而且都是街坊邻居的又都很熟、我倒觉得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吧、 所以我们得让三位这个老北京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对于就是如果提到澡堂的话，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咱们就从欣欣开始说吧。你如果提到澡堂，你当时对于澡堂的记忆里边印象深刻的是啥？ 我小时候是因为比较那个多动症，调皮捣蛋坐不住，所以我其实从小，我小时候反而对这东西是有抵触心理的。因为小时候会觉得你家里有电视，家里有电子游戏，干什么都成，但我跟我爸我爷爷泡澡，我就得在那儿待着。所以其实那个我小时候，我觉得哇，这段时光特别难熬，所以就突出了它给我的特点，就是慢。就是很慢，尤其是，而且我当时就觉得，你说洗个澡，哗冲冲，弄点肥皂，弄头发，哗一弄完了吗？我爷爷、我爸他们还得搓个澡，是吧？还得捏捏摁。我说怎么一弄出这么多事儿来？后来我爸跟我说，这来这儿就得这样，这是规矩啊。一个是慢，规矩，基本上就是我小时候对那个的理解， 最典型的一个感受 啊，慢和规矩 啊。来，我们这孔孔啊，孔孔， 欢迎来。我小时候澡堂， 你对澡堂的印象 就是，信息量特别大，就是这些人吧，在澡堂的外面也每天能见到，比如说父辈，然后或者父亲母亲他们的那个同事啊，或者住在一起的街坊邻居都能见到，但是平时生活中听到的信息远没有在澡堂子里面碰到他们时候听到的信息要多，关于他们的生活，关于他们的私生活，关于他们家人的私生活之类的，就是 他们都有什么私生活呀？ 回头我帮你写本回忆录，想想。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 他俩开始了，他俩差不多该开始了。我跟你说， 就是小时候觉得那个澡堂里边故事特别多，我反而倒挺喜欢在澡堂里边待着的，就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谈论各种各样的事儿。 这就好事儿了，你知道吗？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是。 你看，欣欣脑子里去澡堂的时候想的是家里的电视跟游戏啊，孔孔想的是哎，我要进去听点热闹事儿。所以你是不是进澡堂的时候就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年龄 不大，其实不大， 也不大啊。 这后来有好多事儿，就是当年听那些信息，后来才想明白。 早熟了，明白。就当时其实还没听明白呢啊。 对， 后来才反 全给记下来了。 对， 脑子好。 后来慢慢 记多， 随着岁月的成长，然后才理解了啊。 对。 那我们导儿应该是对澡堂特别有感触，要不然为什么会写一个澡堂这个？ 其实还真不完全是这个。我呢，其实那个小时候洗澡的时候，其实很少泡澡。因为小时候就是说觉得那个怕烫，因为他那池子那个都是那个热水的，然后那个就是怕那个烫，然后所以一般都是小时候都是冲澡。印象深刻就是说他那有俩池子，一个是那个稍微的，应该是41度的，然后一个是43度的。那43度的会比那41度的要烫挺，就是这个温度感 觉虽然高两度，但是 对体感要烫很多啊。这小时候其实那个尤其小孩那个皮比较嫩啊，然后就下不了水啊。对，反而是大了之后，然后才开始皮糙肉厚之后，然后才开始 开始。 你一直泡澡堂泡到多大？就是 没有没有，其实我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泡澡堂并不是我的一个习惯 哦， 偶尔去 只是偶尔对，然后并不是说是一个真的说是我好像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习惯。 那为什么会把这部剧的设在一个叫澡堂子里呢？ 哎，这个呢，是因为就说这个之前就是等于说想写一个别的东西，写一个什么呢？就说那个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剧本。在这个发展的时候呢，就是等于跟另外一个编剧一起讨论嘛， 嗯嗯， 然后呢，我们本来想写一个，就说因为他在电视台工作嘛， 嗯， 想写一个就说开这个电视编导会的， 嗯， 这样的一个事儿，因为电视编导会它里头可能当时会有很多这种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些事儿，然后可以反映一些社会现实， 嗯， 然后呢，这个就想就说那个有这么一个开会，但是说觉得开会在哪儿开呢？然后那其实那个当时创作那个。剧本那两年呢，正好是就是说跟这个水上相关的这个节目特别多， 嗯 啊，就什么这个快乐向前冲啊什么之类这些、 哦、 啊这些节目啊、嗯，然后完了之后，人说为什么跟这个水有关呢？是觉得说这个感觉这个人跳进这个水里啊，就感觉就像是这个利比多的一释放啊、 嗯， 这个观众看到这个节目上的人跳进去，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很高兴，然后就是因此可能就会影响这个收视率哈、啊 嗯， 然后所以就说这个节目呢，就说这个编导会呢，可能就放在这个池子里开比较合适啊。然后后来呢，就说等于是我自个儿后来这个想法，因为我自己不是做这个电视行业的，所以就把这个放在一边。后来再拿起来，然后再想呢，就说去做一个的时候，我就想，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要再去发展的话，那往哪个方向发展呢？那一帮人，然后在一个水池子里。然后一起聊天一起干什么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呢？ 哎， 所以其实就由这个想法，然后发展到就说，我想起可能就是大家小时候在澡堂里，然后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嗯、 比较符合这个东西，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在澡堂子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天，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啊、 对、 啊，因为原来我做过电视编导，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澡堂子里面开会、 啊。对对对对，是因为这个女部她是没有那个池子的。 啊，真的吗？ 这个是吗？ 怎么知道的呢？ 我其实一直在想那边跟咱这边一样。 这我因为查资料，我肯定都了解了 啊。 这个因为而且那个女部一般来说还会比男部要贵。嗯， 知道 哦， 他们那边只有零， 不知道。我 欣，你是真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啊！ 我 故意坑人胆儿， 没有。所以刚才人家女主人说那个人家理解咱们，我当时就想说，这男的和女的好像那里头应该不一样，我老觉得不一样， 是不一样。 所以你们说那池子我也理解不了，因为我也没进去过。 对对，看来就是， 所以这玩意儿 确实两边都懂， 好像还不太一样哈。对， 这欣开始了，我跟你说，欣开炮了啊，开始了，我喜欢啊。那个，咱们来说一说啊，其实那在。就是这个澡堂的内容方面， 嗯， 就是您从一开始的创作设想， 嗯， 他是想要写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啊？您反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怎么说呢？就是澡堂这个十几个人，然后我想就是他每个人他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但是实际上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生活呢，包括这个澡堂的命运，都在跟着整个这个时代在发展，在变化。 嗯 啊，我是想写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是等于是从这个就是大概改革开放之后， 嗯， 然后这个成长起来的，我想写。写一个，就是说大概这个这30多年左右的一个我所经历的感觉到的人的生活的一种变化、 哦、 啊，是写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是把这个就是等于说这12个人的故事都搁进去了。 哎，那我们这样啊，咱们请这个几位演员每个人介绍一下自己的饰演的角色的一些特点吧。来，请孔孔啊。 啊，我先来。 哎，对对，您先给说一说。 这说我名字的时候不要心虚，大胆的说出来。 我现在真的是虚， 没事。 您说啊， 我在戏里扮演的这是这个澡堂子有两个老板，父子两个人，我是这个父亲。 哦、嗯， 对，等于是这个澡堂子的老主人吧。然后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北京人， 嗯、 然后生活习气就是在这种慢节奏的胡同里面，然后经营着他的祖辈留下来这个家产， 嗯、 就是这间老澡堂子。然后是一个很有规矩的人，而且是一直。遵循着这种他所谓正确的规矩的要求自己，要求自己的儿子， 嗯， 为的是能让这个澡堂子能够正常的运作下去，然后不停的为这种慢节奏的胡同生活提供服务。 嗯， 这可能是他这一生可能最大的任务和乐趣吧。 哦， 哎，其实那个我一会儿咱们岔开聊一下啊，就是我听到刚才欣欣也说了，然后呢孔孔也说的，都会提到一个词叫规矩、啊、 对， 其实跟我们说一下老北京所谓的规矩到底是它是一个指的是什么的，说说你们的理解啊。 规矩你来、 我就说大白话吧，因为我觉得说多了肯定会有人不同意，所以就说少了、大白话啊。 嗯， 我觉得北京规矩就七个字，叫不卑不亢，有礼貌。 啊，不卑不亢，有礼貌。 行，还算笼统。 哎呦， 谢谢孔老师。 哦，这个，那他其实这是就好像是一个原则一样。 对对， 叫一个做人的一个原则。 他不是特别具体的，就是哎呀，这东西怎么摆，这个多少度，就是可能还不是那种，他可能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从道德希望层面对人的一个规范，它不是一个让人就会觉得特难受，就跟北京人好多人其实都这样，但实际上就北京人是多皮的孩子都有，这规矩其实慢慢长大身上都具备了，所以它一定不是一个说需要我们大家去记或者一个反人性的东西，它可能就是我觉得不卑不亢，有里有面。 哦、 讲礼貌， 哎， 对吧？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做人的准则在里边 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共识。 对，而且包括这个在北京啊、就是我们很正常的听到陌生人之间叫您怎么怎么样，您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到很多就是其他的地儿，就他的语言习惯不一样，他们是很少会说您的，就一般都是你，即使是陌生人也是哎你怎么怎么样。虽然不是说没有礼貌的那种啊，但你会发现 可能没有这个习惯。 对，北京人从语言上面就特别。别讲究这个长幼啊，然后讲究这种陌生人之间的这种礼节、对吧，而且是深入骨髓的。我们在习惯了北京这种表达方式之后，有时候去外地你会一下子也转不过来， 而且你会带着这个习惯呢，也跟人说话了、您怎么您怎么着，有些人还不习惯，您别叫您、对对对对，会有这个方面。哎，其实那这个人物他身上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就是您这个人物他有什么特点，就是是那种犟的轴的，还是一种代表着过去的一种顽固的思想呢，还是怎么样？ 对，他其实挺顽固的、 哦、 然后他这个顽固其实是带有很强的那个叫什么悲剧 色彩。 对，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因为他刚才讲过，他其实他这一生他的追求和他的愿望都寄托在这个澡堂子里面、然后时代的变迁，这种东西迟早是会被淘汰掉的 啊， 所以他也心里边有这方面的顾虑， 但是他却不愿意去变，是这个吗？ 对，而且他是在以自己不变的这种形态在对这个时代做反抗 啊、 越是变得没有规矩，我就一定要强调我的规矩 哦。 我觉得他是实际上来说，他是就说这个坚守了一种就说这种民众的一种朴素道德的东西啊，是这样，他坚守的是一个就是好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好的一种传统，所以他会去坚持这个东西。 对，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我们应该本来就具备的，但是现在好像我们越来越缺失这个东西了。 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池子里的茶馆澡堂。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 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赢在创意。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红顶里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一家老澡堂的兴衰史，一帮发小的人生旅途，一场荒诞不经的梦，一种无法言说的现实。看似简单的生活琐事，却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独特文化。或许现在它濒临消失，但那些回忆是一代人心中最宝贵的财富。今晚演艺群英会带您走进话剧澡堂，了解澡堂里的人生百态。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话剧啊，池子里的茶馆澡堂。那接下来时间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几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编剧导演何宇凡。何导您好。嗯， 大家好，我是澡堂的导演何宇凡， 欢迎。 嗯，哎，我们再来请出啊，这部剧的当中啊，胡大爷的扮演者， 哎， 孔孔，欢迎孔孔老师。 大家好，我是孔孔。 哎，然后我们再来请出啊，这部剧当中呢，赵德东的扮演者张欣欣，欢迎您，张老师。 大家好，欣欣。 嗯，这样，我们刚才孔孔已经给大家说了一下他这个角色的一些特点啊，那我们请欣欣吧，欣欣跟我们说一说你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物啊？ 啊，好，我觉得人物这块一般咱们说两个，一个是导演设计的，一个是我自己理解嘛。我自己理解这个人物其实是类似于当年张扬那个电影《洗澡》里的濮存昕。其实类似于掌柜的大儿子，一个从外面回来的，然后呢想做出一些正面改变的人。然后这个当然这个属于就是角色功能的设计，然后角色背景设计，我是那个他们那片的一个富二代，相当于是其实也不是富二代，反正就是家里条件比较好那么一个小孩，然后一辈子也没什么坏心眼，是算是一个正面人物。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其实不是去改变老澡堂什么，而是我要让这帮人看看我不靠爸，不靠爸就靠自个儿。我从始至终的这个人物行动线就是这件事儿。然后这件事儿可能到最后可能并不是一个我要想要的那种结果。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合着你是扮演孔孔的儿子。 不是，是街坊的儿子。 啊，街坊的儿子。哎， 我有这么大儿子，我这。 对对对。对 对。哦，你刚才。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说刚才说掌柜的，我以为是这个澡堂掌柜的啊。不是，是另外一个，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啊。那这是您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我们听听导这个欣欣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您觉得 到位吗？ 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等于说他一直生活在他父亲的阴影之下，但是他其实他不想承认这个东西，但是他其实不得不接受，到最后，因为其实他的命运其实就是随着他父亲的命运，然后再去这个起伏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像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然后一定要这个被很多这个他这个社会的这个势力推来推去，就像这样子， 其实倒有一个补充一下，我觉得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多人都说哎家里怎么怎么样了，我特别想证明一下啊，我可不靠他们，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其实也怎么样不了，然后到最后大家会说是不是真的是你们家的所有东西所造就你这个人就真的突破不了这个局限，其实不是的，只不过不管是这些人还是赵德东，他没有做到一点是你要想去突破这个，首先你要先承认这个，就是他们属于我不承认，其实应该什么啊，对没错，就是确实这样，这是我的先天条件，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做，很多人是不愿意承认这个的，他认为他怎么着显着自己就不够牛不够厉害，所以不承认结果就是那你永远不会接受到最后，你看那个东西你就接受不了。 哎呦，我觉得欣欣这是从一个成熟的角度去给那些可能现在正在经历这种心态的人的一个包括这个剧给他们的一种启示，对吧？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的哈，我这牛着呢，我 各种各样的段子嘛，对吧？怎么北京月薪5000，怎么买个是吧2500万的房，然后最后我爸给了我1800万，这种段子特别多。 对、哎，其实问一下导啊，您用这12个人物啊，都给我们反映了一种就哪些典型的人生百态在里边。 怎么说呢，就是像他这种，就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就通过不同的这样一种人物形象，有一个不同的人物轨迹，像他这种的有这个就是像是富二代，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要活在自己父亲的这个影响之下，这样的，然后完了之后有去就说觉得说想去寻找一种自由，想去国外，然后去这个 读书的 拍片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后来呢又回来，然后也有包括也有出家的，然后完了之后再回来啊，就是反正各式各样的吧，我觉得其实还挺丰富的吧。 整个这12个人物、啊、所代表着和反映的形象啊百态还是非常丰富的，对吧？ 是他们当然这个里面有主要的有次要的，然后一部分主要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反映了一部分，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人物的思路，感觉上是。 你在写哪一个人物的时候就是用心最多琢磨最多的， 怎么说呢？其实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是做编剧出身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哈，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写的时候，我可能是按照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一个整个的故事这样去写的，然后这个人物呢，包括可能就是他那个过程中，他们也会有人也说啊，就包括就说可能有时候这个角色会有这种这个撞色的这种 情况 啊，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话应该是谁来说哈，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就说这几个角色的他的整个这个轨迹是我就说去考虑的比较多的，然后然后可能后来也花了挺长时间去掰这个角色，让他们的这个语言和他们的这个习惯更符合他们的这个角色。 那我想就是问一个问题哈，就说这个剧本是成型了之后让他们按照台词演，还是说这个12个老爷们儿在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现挂，就比如说演着演着觉得哎呦这人不对，他不应该这么说，然后 我估计以他们的性格肯定 就是每天都在那儿反对导演了，是吗？ 我们这儿有一位现挂的高手， 当然 因为就是因为欣欣他本身他是做编剧的，而且他对这个本身就是对语言他比较敏感，所以他可能他会经常的然后能帮我就是有一些这种想法能出来，然后能够帮我修正一些，有时候我对这个东西啊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他有时候会能帮我这样。 好，那欣欣说一说在哪些方面，就比如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个你做哪些改动，你甚至你觉得哎导一开始这么写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给他改一改的。 其实这个东西不好说，就因为人家何老师人家大工作都做完了，而且做得非常好啊。所以呢我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是我们何老师的那个特质，就是一看就是一文人，就是他说话是非常是吧有体面的，但是他写那些不体面的人吧 他那话不够那么不体面啊！我就得帮着他怎么把这些人物给生动起来，给体面起来。比如地赖啊，比如这些人，比如出去做买卖，包括富二代，他们说话更应该是什么呀？何老师那不成，何老师那相当六尘不染，你知道吗？他不知道那些，我告诉他，然后回头我说何老师，你看这怎么办？何老师说那我琢磨琢磨，然后我们。这基本上我肯定还是尊重人何老师的创作的这个出发点。嗯、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变得更生动形象一点。 啊、对。 因为何老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何老师其实也不得了的啊。他你现在听他是编剧导演，他人家是毕业于清华池大学，不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所以导师您是当时是学的专业是什么？ 就建筑设计嘛。啊、 学的是建筑设计。 对对对。啊、 怎么设计到舞台上去了呢？ 我记得还是因为就是我自个儿比较喜欢这个，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就一直参加剧社， 哦、 然后后来就等于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个， 哦， 啊、 这样，所以就是等于说是真的把自己的爱好到最后做成了自己的职业， 对，是这样。 所以你从小到大应该是一个学霸型，还是就是学习的好孩子是吧？ 对，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很规矩的，然后包括上初中、高中啊，然后其实也是高中，然后慢慢成绩变得好了，然后后来这样。 哦 那个 是一不小心就上清华了，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也是很费劲的，然后也是就是 拖了不少人， 谢欣欣，所以 不容易。 其实您、 啊、 所以你在见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些人物方面，我觉得可能跟欣欣比， 嗯， 他阅历多一些，是吧？ 对对，欣欣对， 欣欣，所以他在这方面给您的一些补充，您觉得应该还是认同的吧？ 啊、当然当然， 非常认同的啊。 这都成阅历了，大帅。 这绝对的，这绝对的是。一看孔孔，那个你觉得？哎，我哎，老叫他孔孔孔，嗯，哎，你觉得呢？是吧？欣欣他的那些补充，你觉得？是不是你认同吗？ 从一个初中都被人叫成恐怖的恐的这样的一个人出发， 认同。但是认同的，就是因为跟欣欣聊天吧，就得有一颗特别强大的心脏和特别强大的脑容量。 哦， 他会灌输给你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也从中间筛取那些干货。 哦哦， 然后对，就这样的。所以跟他聊天是一个体力活。 哦， 哎，他那么不明显吗？ 跟你聊天犯困 着。没有没有，他俩人，我觉得哎，你们十二个人凑在一起，这排练啊都特能说。 哎， 我感觉是吧？ 也不是，我就不能说啊，靠他们说啊。 所以你们排练的现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排着排着就好像都开始聊开了都啊？ 人这是有的时候吗？ 反正对大家还比较开心吧。 啊， 我觉得纪律性还 OK， 还好。 啊， 还好，就聊基本上也都是在人物里，在环境里去聊。 如果你要认为说自由散漫也是一种纪律，也是一种规矩的话，那我们组还算可以。 咱们 导演还行吧， 导演咱们很少就聊的跟戏没关系的 啊。 你可能是说错了，可能是。 哎，那孔孔，你说一说，在你印象当中啊，就是这些人物啊，尤其是导演笔下这些人物，尤其是反映的人生百态这些人物当中，哪一个你是？哪个人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或者是你对这个人物特别有感触啊？ 我演这个角色那就别说了，我肯定是对他最有感情的。 嗯， 然后我最有感触的角色其实是戏里边的一个胡同串子，叫棒槌。 嗯， 那是一个其实很聪明，但是他把他聪明全都用在自己的小聪明范畴了。 嗯， 所以到最后，而且这人又没什么底线，又很招人讨厌。 哦， 我对这个人倒是挺有感触，因为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在大杂院里边长大的。 哦， 这样的人我也见过。然后他们到后来，要不然就是穷的只挣钱， 嗯， 或者就是下场非常悲惨。 嗯， 然后这种人给我的那个感触和那个。冲击还是挺大的， 就精神层面不太丰富。 嗯，或者是其实这种人就是属于逾越了老北京人所说的那个规矩的人，我觉得是就是对他就是跌破了那个规矩跟底线的人。你刚才说了一个没有底线，对吧？是这种人 没有底线。我理解，因为我对没有底线这些事理解吧，我认为是那些内心足够强大的人，他才没有。其实他也有底线，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哦，你所理解 的底线。嗯，而这种人，我觉得他不是没底线，他是。你不知道他在哪一方面丰满， 嗯， 而且这种人他将来会在哪方面丰满，没有什么先兆， 嗯 嗯。 另外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角色就是欣欣扮演这个角色， 哦， 是一个最我认为是这里边最真实的一个角色， 嗯， 就是做人做得很明朗，很坦诚， 嗯嗯， 然后 很勇敢，虽然很悲催吧，但是他起码他是最勇敢的一个。 哦， 好多这个现在偶像剧里的男二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主要是 富家子弟，然后 啊，对，这必须是。 哎，所以导儿，你跟这些演员，我们说欣欣还有孔孔，你们是第几次合作了？ 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就是认识很长时间，这样子，然后各种不同的以前的机会都合作过这样子。 我跟老何这是其实我们认识有十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正式的这种排演当中合作。之前因为老何一直弄他自己那个新剧场那个 新剧本计划是吧？ 对对对，新剧场那剧本计划。我们经常一直因为都是哥们儿嘛，然后就算帮忙性质做那个剧本朗读，做很多次，但是排大戏这是我们俩其实认识这么多年第一次正式合作。 哦，所以你当时导你在创作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会有浮现出哎我写的这个人物的形象，你跟欣欣那时候熟吗？ 欣欣那时候也熟、那个、 熟 那个我们应该是09年吧， 我跟老何各种样的就是姿势就是各种关系都试过了，我们俩最开始一块当演员，我们两个演一个独角戏、我们俩那么着搭过100场以上演出，然后后来是我做导演，他给我当演员，他演了三个戏啊，这然后他又跟我说：“行，我能信？要不你过来给我演吧，我想管管你。”我说：“行。”过来演澡堂，他说：“这我给你写的。”我说：“行，肯定的。” 哦，所以 知道了，说那个捞干货的意思了吧？ 啊、 嗯，得过得快。 对。所以，导演，你当时在写的时候，这个写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就真的想到欣欣了吗？ 就会有一部分特质啊，会有一部分特质。然后完了之后，包括那个一些语言哈、就是我感觉是那样的，虽然他可能不会这么觉得哈、我觉得可能是那样一种感觉。然后完了之后。最后变成一个活人之后，然后他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更有机化。 这就很有意思了，以各种形式合作过哈，所以这个互相搭配也都非常默契了。刚才说到这新剧本计划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新剧场计划呢，是就是说我在这个从12年然后做的一个公益的一个平台，然后它其实主要的这个职责呢，是说去孵化一些这个本地的原创的编剧、原创的剧本，然后同时呢，还把一些就说这个好的剧本、优秀的剧本，用朗读的形式，然后去带给观众去做。等于说对上是做不能说对上吧，反正是对这个写作者来说是一方面是一个扶植，然后对这个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普及，是这样的啊。 到现在为止您一共做了多少了？做了有统计过吗？ 就是如果说的话，大概就是做了大概5-6年，然后完了之后我们读过的剧本大概也得有60多个、60-70个，然后孵化的这个剧本呢，大概也得有20到30吧，是这样的。 哎呀，那你真的是给这些创作者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在那个就是2011年、2012年那个时间，正好是一个感觉就是说国内剧本创作比较这个衰弱的一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就说这个那个自个儿做一个平台，力量不大，但是就说做一点是一点，所以就说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可能看现在看起来，然后时间过去，然后这个积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时间，可以就说出来的剧本也是有一定数量的，就是还可以这样子。 欣欣有参与过他的这个新剧场的创作计划吗？ 我是最早的参与新剧场计划，但后来因为我自己也是做编剧导演这边事儿特别多，后来慢慢的我就离开了。但是这方面我比较佩服他，他另外一个身份相当是于我认为是一个戏剧活动家嘛，他这边做的特别好。但是确实后来在这方面对于何老师的支持我是做的不到不够。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 欣欣，哎呀，还 难受了，扎心了，老铁。 这都支持到戏里面来了，这还能怎么样？ 对，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话剧澡堂啊，被称作是池子里的茶馆。咱们说一说咱这轮的演出的时间吧，何导啊。 演出时间是5月9号到5月13号，然后在9号到12号的晚上7点半，然后13号的下午2点半，然后在这个。大隐剧场，世贸天阶的大隐剧场，上演。 哎，听说你这个剧本是创作了很长时间 啊？对，因为是修改了大概五六遍吧，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版本跟就是第一稿的完全就面目全非，就是我开始不是还说是包括什么就是这个电视研讨会， 对 那个里头好多内容，然后现在都就是完全就消失掉了啊，就转型转的比较大这样子， 嗯嗯， 就是人还是这些人，但是 人也变了啊， 人也变了 ，就是但是可能里面比如说讨论的一些东西、一些内容，可能留了下来是这样， 嗯，要讨论的话题和热点， 话题，对对对，啊， 但是我们说首轮演出应该是在哪一年？ 首轮演出是去年，然后去年九月份在那个东宫剧场啊演的。 哎，你们在演完以后有接受到一些观众的反馈吗？有跟他们进行一些关怀谈什么的， 是有所了解的。然后包括我，因为也请了一些朋友过来，然后也都是业内人士，然后就是他们会提了一些意见。 哦， 然后也是根据他们的一些意见，然后也统筹了一下观众的一些感受，然后我做了一些修改。 哦， 这样子。 孔孔，你有参与这个他们的演后谈之类的，和他们和观众有交流吗？ 好像参与这方面的还不太多，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在网上的大家一些的评价，然后有鼓励的，然后也有提出一些确实是我们做的还不够的一些问题。看到有很多。 其实我在看到来自那个著名这叫评论网站，对一个打分给出了8.4分的这个评论啊， 这已经算是很高分了， 对对对对， 这个网站上面6-7分的已经不多了， 你们的这个戏居然是8.4分，而且还有人要相约你们白场再见，现在已经演了几场了，这个数着的话，三轮 现在应该是零头吧， 这还不到两位数 啊， 对，很多人就说了啊，这个真的是叫做相约百场再见啊，还有很多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这么说啊，他说是澡堂里的茶馆，倒不如说是茶馆的当代再现。一个小小澡堂窗口刻画了百态人生，是悲是喜，还是大彻大悟的干干净净，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在澡堂时代变迁里显得极具生活气息，仿佛触手可及，很难得见证这么正的戏剧了。剧本导演满分，演员满分，布景瑕不掩瑜啊，这看来对你们的这个舞台舞美布景还是有一点的微词的。 嗨，反正首先是谢这个观众的这个厚爱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这个当然了，布景也是一方面哈，但是的确是，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在现在的条件下，可能把这个戏做出来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那可能方方面面没有那么多好的条件哈，有的时候也因为对嘛，比较制作上来说的话。可能也比较的， 哎，对，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会好奇啊，你们演的是澡堂里的故事， 对，这个布景好难哦。 然后你们的表演状态是穿什么上去，对吧？这个对，跟我们 皇帝的新衣， 对不，就是该光着光着，但是就是说那个这个他那个光着肯定不能 符合国家规定的那种 光，规定的最小限度， 哦， 起码来说他可以就是 一丝挂 啊，他穿个毛巾啊。 啊， 或者是啥这样的 哦， 就只是表演澡堂当中那种状态，就是他的服装不会跳戏。 对，你不可能，你说你澡堂里不可能大家穿的说那么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舞台其实演的就是澡堂边上大家歇脚聊天的地儿，不是演池子里边的事儿 啊。 池子里边不太好演，水声太大， 对， 就是演外面。 那你也别说这个啊，这规定怎么样？说的好，法律又不管我走八光。 对，所以其实在这部剧当中还有哪些我觉得是比如说是一些老北京元素的啊，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这里边各位想想，可能每个人看到的点不一样。公公你觉得呢，这里边还有哪些哎是很老北京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讲的茶不是 茶馆澡堂， 讲的是澡堂的故事，就老北京澡堂里边它就是有很多老北京生活的这些因素在里面，像下象棋的，然后斗蛐蛐的， 哦， 然后拉胡琴唱戏的，说书的， 哦，这些都会有呈现，就会有， 对， 比如说那个真的有人拉胡琴的唱戏。 对， 那你们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这个剧哈，就是最大的 看点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老北京人肯定是去找一些原来的情怀， 嗯、 但我看很多的这个观众评论就不止于这些哈、啊，觉得整个剧情也非常紧凑， 嗯、 而且就是他的这个台词也很妙哈、啊 嗯， 所以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的亮点，就是说去看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些什么？ 嗯，我觉得可能因为其实虽然它是一个就是发生在老北京澡堂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其实我还是本质上还是就是写的一个是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变化，就是等于这个人经过这个时间，然后他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化，所以其实说的还都是一个这个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只不过呢他是因为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容器里，所以他会带有这样的一些特征。 嗯， 所以是这样子， 就你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很多你身边人的这种缩影。 对对，因为其实就是说那个，因为那个上次演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这个联排在排练室联排的时候，然后请了就说这个一些就说大概94、95年的这个小女孩，年轻的小女孩，因为他们都是等于来帮忙我们做后台的，来去看这个戏的联排啊，然后完了之后他们看完之后，然后就是都留下来，然后感觉是挺热烈的，然后完了之后挺愿意去交流这个事情，觉得很深的感触啊，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那因为就是说这个老北京这个东西，它可能它只是一个一层皮吧， 一个载体吧 啊，对，然后它是一个载体，然后所以其他，但是其实它里面它讲的还是一个跟所有人相关的一个东西，是这样的。 哎，那个还有人可能会有一点疑问，就是说这是12个老爷们的戏，会不会里边这个哎呀女性元素就是完全没有， 没有爱恨情仇了。 有那么一小汁儿哈，有那么一小汁儿，但是没有去重点的去强调，因为我是就是想啊，就是说还是说，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澡堂的这个环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男性的那么一个环境，而且我是想让他就是说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阳气强一点哈，而且12个男生其实在台上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啊， 所以想做的这个综合起来想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所以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另外的这些演员都是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构成，帮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学的一个老师，然后他也是在这儿很多年。怎么说呢，他是一个非常一个耿直的一个党员，然后呢但是他可能在这个生活的变迁中，然后遇到很多困难或者是很多疑问，然后他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呢完了之后就是刚才这个孔孔说的这棒槌，这是一个二溜子一个混子，二道贩子其实算是然后完了之后他就是走街串巷的，然后完了之后其实他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一直立用各种方式，然后为自己来谋福利。 所以这样，咱们让欣欣介绍几个。 对对， 你欣欣你也介绍几个，你说几个。 包括他的扮演者，你也可以大概说一下。 他孔孔，我们老爷子，从这歌上练，他老爷子，他们爷俩，他有一儿子，儿子一共4个同学，包括我在内，然后另外俩，我们4个的老师，然后这是。这一阵就完了，然后这以外有一个老北京老哥仨这么一个小团体，他们工作都不一样，那仨老在一块凑，然后另外的就是坏分子三人组，以棒槌为首仨人，一共12。 你印象，你对哪几个角色你觉得印象特有感触啊？像刚才孔孔说的， 其实 对棒槌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礼貌上啊，我肯定最喜欢的是胡大爷。是胡大爷，典型的北京命老头。别，我你刚刚都说了。 那演员除了就是二位也是他的这个导演的老朋友，另外的10位也都是经常合作的吗？以前 都是好朋友，认识挺长时间的，都是 好朋友，这样在一块搭戏才能擦出火花是吗？ 对。 对，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在5月9号到 13号 在 大隐剧场 咱们的话剧澡堂将会跟大家再度见面，我们也是期待着啊，看看12位全男班的演员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出精彩的表演，好吧。好，今天的节目再一次感谢几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三位，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三位。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家老澡堂的兴衰史，